即使沉睡了，也在笑。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真第一年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不时的索求，手持依旧着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你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遇到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都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而心里却还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交代，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欢乐，只把自私放掉，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真的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

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爱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把口袋的伤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泻落的伤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渴求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吹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这是周华健在这两年当中推出的一张比较有颠覆性的作品，这张专辑呢全部都是来翻唱女歌手的歌，其中还有一首周华健作为旦角儿扮相的《花旦》，算是唯一的新歌。有一些歌手在翻唱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挑战，而另外一些人是用全部的真诚和爱去重新来演绎。接下来这首歌是林忆莲向张国荣来致敬的作品。林忆莲跟张国荣当年也是好朋友，而且张国荣的那些细腻的心思，也许只有像林忆莲这样烟视媚型的女人才能够更加准确地产生共鸣和有相似表达。 流入空虚，不希望。